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至二十一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洪信堂牧师爱当中题目是不作无知的人。 好，弟兄姊妹平安，又在这里跟大家来思想神的说话。刚才我们一路读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路加福音由第十二章第十六节讲到第十九节，似乎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是不是？因为人有钱有没有问题呢？咁应该梗系冇问题啦，系咪啊？咁啊，佢话甚至咧多到嘅地步咧，要将旧嘅仓房拆咗，整个新嘅仓房，装更可以装容纳得更多佢嘅财物。咁甚至咧可以咧，哇，多年嘅享受呢一切嘅丰盛啊！喺人嘅睇嚟咧，就真系好开心，系咪？而且呢个我哋全世界嘅人当中都成日睇住嗰啲嘅财物噶嘛，系咪啊？呀，咁就想知嚟一个转折点咧，就系第二十节，系咪？第二十节，第三章 slide 系啦，第二十节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嘅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咧？另一个好厉害嘅一个嘅责备或者系提醒，或者系甚至要警告啊，话俾佢听乜嘢啊？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特别呢就给我们看到几个字，他说无知的人啊，是不是神不喜欢有钱人呢？当然不是。其实个问题就是在这几个字，这个有钱的人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可以翻译到一个很愚蠢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思想究竟为什么神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而跟住咧，我哋要做一个唔要做一个无知嘅人，所以我今日咧选咗嘅题目就系不作无知嘅人。我哋先嚟去睇下第一方面好唔好啊？第一方面咧，你可以从咧第十九节有啲嘅睇到嘅暗示或者提示啊，因为咧十九节话咧呢个财主系点样啊？佢话佢有好多财物嘅时候，佢对我嘅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只管安安日日地吃喝快乐话快乐吧。唔知你读呢节圣经，你有冇读得仔细啲？佢唔系对自己嘅祷福话啊，我可以吃喝快乐咁啊。咁啊，如果你有人请你个大餐嘅时候好丰富，你食到好饱嘅时候，你讲吃喝快乐，开唔开心啊？咁应该开心噶系嘛？但系咧，我哋都好少或者我都未听过咧，有人。咁好似呢個財主咁講，靈魂啊，你吃喝快樂啦！咁即係咩意思啊？佢以為呢啲嘅物質可以嚟到真正滿足佢嘅靈魂啦。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嘅無知咯。好多人好想追求呢啲財寶，以為就我咧就真正可以成為一個好滿足我嘅人啦。其實你發現到係咪咁咧？但係啲人嘅追求就係咁噶咯。錢要點啊？钱要赚得多，所以你看这幅图画的时候，哇，我已经捧了很多钱了，但是呢永远好像不够的，有一万就想赚二万，有二万就想赚十万，十万就想百万。我有一个弟兄，他以前未信主之前，他有百万的时候都不满足，他想千万，真的他又赚到千万，千万给你好不好？哇，发达了，是不是？不够。他赚亿万，哇！佢已经超过亿嘅身家，哇！俾一亿你，你话你系咪已经可以即系安安乐乐退休啦？但系佢话唔够，仲要追求，咁所以哎呀，当人即系以为用钱可以即系系人生嘅追求嘅时候咧，咁啊真系会唔会就系咁样啦？所以因为有人话有钱就可以买大屋啊嘛，你睇呢间屋靓唔靓啊？不单止是真的一个豪宅的屋，即是望下去，他觉得前面有这么漂亮的泳池， 咁我知道咧，你加州啊，唔係加州啊，你哋咧呢一個佛羅里達係咪啊？啊，都有好多人游泳池嘅嚇，你有冇啊？啊，但係有冇咁大先啊？有咁間咁靚間大屋好唔好啊？啊，又係咩啊？又好噶係咪啊？啊，能夠享受一下，得閒出嚟誒有啲陽光浴啊，咁啊真係誒冇咩問題喎、啊，甚至咧你可以咧隨時都去遊輪啊，所以咧而家咧知道咧越嚟越多遊輪咧係。即係越做越大，越做豪華嘅，係咪？唔知有冇人去過最新最大嗰只豪華輪咧？即係當然係咧個疫情之前啦嚇，而家就死曬火啦，係咪啊？啊！但係無論如何，呢、這個始終都翻翻嚟嘅嚇，因為咧啲人咧總係韞唔住噶嘛，係咪啊？啊！咁啊能夠有咁高嘅享受，你睇到係咩嘅？你睇到都係肉體嘅享受喎。不過人就係咁樣啦，你甚至要同你講。你信耶稣啦，佢个答案系乜嘢？佢答案就系、是、好似呢个人话咩啊？赚钱我都嚟唔切啦，啊，边有时间嚟到信耶稣啦？系嘛啊？即系咩意思啊？钱系重要过耶稣啊！你唔好阻住我啊！你啊，即系话我礼拜日咧仲要做生意嘅啊！你即系叫我翻礼拜日喎，你叫我咧即系抌低份工作啦，唔得咁啊？系咪咧啊？所以你睇唔睇到今日咧？呢啲物質嘅財寶咧，人嘅追求嘅時候咧，係真係不斷嘅往上爬嘅嚇，一個個梯級咁樣嚟到往上爬啊，甚至咧啲人咧就將嗰啲錢 S 兩棟咧啊擺喺邊啊，就按理由咧 S 兩棟啲錢咧擺喺銀包噶嘛，誰不知啲卡通咧就將呢兩個 dollar sign 啊就擺喺咩？擺喺兩隻眼嗰度啊？點解啊？因為呢個世界就係咩？好多時候錢都蒙蔽住，以為咧哇攋住咁多美鈔、咁多金銀珠寶嘅時候，一定係最快樂噶啦啊！誰不知你知唔知啊？有一日咧，我仔咧唔知點解喎，佢俾咗張單，俾咗1蚊嘅美金我喎。哇！你冇搞錯，俾1蚊美金你咁少？我話唔係，原來1蚊美金好有意思喎。你睇清楚啲啊，原來一蚊美金係假嘅，但係咧問題就喺背後啊，背後咧印住啲字。是寫住英文的，不過我翻譯咗做中文啊，就係、是、咧英文係咩咧？佢話 What money can't buy 啊，咁啊好簡單，就係、是、錢啊唔能夠或者能夠買啲咩嘢啦。咁啊英文咧就第一句就話 Money can buy a bed but not sleep， 即係話咧話錢可以買大床，但係買唔到甜睡喎、啊，啊冇有意思啊啊。佢話咧錢可以買 books but not brains， 啊錢可以買好多書，但係買唔到智慧。钱可以买很多食物但买不到胃口，钱可以买很多化妆品但买不到美丽，钱可以买大屋但就买不到温暖的家，跟着钱可以买性但买不到爱，钱可以买娱乐但买不到喜乐，钱可以买药但买不到生命，跟着最后一样钱可以买保险但买不到保你不遇险。咁呢个又系好真喎，系嘛？因为你买咗个保险，你要瓜咗，你先有得攞噶嘛，而且唔系你攞，系俾人哋攞，系咪啊？咁所以哇，即系呢一个单张，我觉得真系好大提醒喎。所以有时候咧，搵啲单张送下俾人咧，有呢个提醒。你话哇，有钱系咪坐唔埋？但系如果你话啊，净系钱就能够满足人生嘅时候咧，咁你睇翻呢张嘅单张嘅时候咧，就好大感触啦，系咪啊？点解啊？因为好多时候人拥有之后咧。啊！佢擁有嘅係快樂嘅一時，兩三日、四日、五日，係咪啊？但係擁有之後咧，又覺得又不外如是啦，心靈空虛啊！啊，呢、這個就係人即係喺呢一個追求過程裏邊咧，點解越嚟越多啊？啊，咁、這、呢個財主個無知喺邊度啊？佢就以為真係可以填滿咗佢嘅靈魂，使佢快樂係咪啊？其實人唔快樂過擁有咁多之後，年年都點解？因为有一句说话我哋俗语都讲啦嘛，人心不足点啊？有冇人对落去啊？蛇吞象啦，我睇唔到呢条，哇！我喺网上揾到喎，原来呢一条蛇即系吞咗只牛仔喎，哇！真系好夸张喎，啊咁啊真系都唔出奇啦。如果大蟒蛇都好劲噶，系咪啊？咁啊即系咁形容嘅时候咧，就足足咧就形容呢、这个就系、是、财主啊啱噶啦吓。其实弟兄姊妹。有人形容人的心灵就好像沙滩里面一个窿，沙滩里面的窿，我想啊，咦，细个嗰时候咪成日都掘窿嘅吓，掘完窿之后点啊？掘完窿之后咪走去海嗰度咧，滗啲水咯，滗啲水之后咧，想话填满佢啦。咁我问大家啦， 几时先能够咧将呢个窿填满啊？你有冇玩过啊？几时啊？我哋知道，诶，永远都填唔满嘅喎。啊，其实啊，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心灵啊。啊，呢、这个好有意思，因为点解？因为圣经里边早就已经讲咗啦。啊，我哋嘅心灵系点啊？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嗱、啊，我哋一齐读好嘛？佢话神创造主，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当神去创造人嘅时候咧，佢将永恒呢样嘢咧啊，就摆喺人嘅心里边。即系换句话讲，我哋如果要追求满足嘅时候咧，系唔系用物质啊，用各样嘅所谓咧财宝去能够可以填满啊？啊，我哋要乜嘢啊？我哋要追求就永恒嘅嘢。咁好啦，想请问有咩系永恒嘅？圣经都只有一样话帮你听咧，就系、是、神就永恒喎、啊，所以换句话讲，如果我哋真系能够得到神嘅时候咧，我哋嗰种嘅满足快乐咧系不一样嘅。头先咧有姊妹读过啊《罗马书》第五章嗰度啦，啊话帮你听乜嘢？当我哋因信称义嘅时候，就可以同神和好，同神和好嘅时候咧，甚至我可以欢欢喜喜嘅嚟去等候神嘅荣耀。第十一节咧，头先咧姊妹就冇读嘅。啊！我呢度读俾你听，佢话不但如此，黄色呢部分，我们既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哦。哇！原来一个真真正正认识耶稣、得着耶稣嘅人咧，啊，佢话啦，我哋就能够以神为乐啊，即系话咧，即使其他财宝摆埋一边，我哋都可以咧，即系咩？心灵里边有真正嘅满足同埋快乐，呢个就系好奇妙啦。所以诗人咧，佢往往好多时候咧就表达呢一种嘅满足快乐啦。诗篇第十七篇第十五节，佢点讲咧？至于我，我必在义中得见你嘅面。我醒来嘅时候，得见你嘅形象，就心满意足。一醒嚟，话咩都唔想见到先。我而哇，好亲近到神，好感受到神，真系嚟到喺佢嚟到去喺我哋心中啊。咁我哋就会佢话我就心满意足。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呢个意境或者咧，即系经历过呢个感受咧，啊，诗篇另一篇又咁讲，佢话咩啊？七十三篇第廿五节，佢话咧，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咧？除你以外，留意喎，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喺地上竟然咁话，我揾唔到我所爱慕啊！你知道呢个世界？有多人好爱慕好多嘢，但其实你发觉原来都系好多嘅物质嘅嘢，啊唔系错嘅。不过如果你以呢样嘢为乐嘅时候，啊、那个问题就系喺呢度啦，啊，所以我哋要问，我哋以乜嘢为真正嘅咧？我哋内心里边嘅喜乐，顶尖或者我哋嘅朋友，你喺度追求嘅时候，你以乜嘢为你内心里边真正嘅满足咧？而你又嗰啲觉得你乐于拥有啲乜嘢嘢咧？啊！呢个就系我哋喺追求认识神嘅时候咧，好不一样嘅一个嘅体会或者系提醒啦啊！所以我哋唔做一个无知嘅人，唔好净系咧挂住啲财宝嘅嘢，而忽略咗，咦？你亲近神、认识神，同埋咧能够得着神俾你心灵里边嗰种嘅快乐同满足，系不一样嘅。OK， 仲有呢个无知嘅财主，仲有第二方面嘅无知。当你读呢短短几次圣经嘅时候，有時我哋讀聖經咧，就將啲重複嘅字咧，就將佢即係 highlight 咗出嚟，或者突出咗出嚟。因為嗰啲咧都係俾我哋一啲思考嘅。我咧就將佢第二點咧就突出咗嗰兩個字啊，就係、是、自己或者係我嘅，我要我的一切，我的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其實呢個係同無知係好有關係嘅。這個無知係乜嘢？這個人乜嘢都以為自己可以主宰自己嘅头先我话系啊，唔少人当你同佢讲耶稣嘅时候，佢话我唔信边个嘅，我信自己啊。所以你睇下跟住嗰张 slide 话咧，啊唔好叫我信教啊，有冇碰过呢个人啊？啊，可能或者咧喺呢一个嘅 Florida 咧，好多旅游人士系嘛，即系都系咩都满足噶咯，好似系咪啊？所以先嚟到旅游啊，你一同佢倾福音嘅时候咧，可能就有咁嘅反应啊，系咪啊？啊，但系系咪咧？系咪咧？啊，如果真系诚实嘅人，佢应该谂清楚啲。嗯， 我係咪真係咁緊要咧？不過好多人都話係啊，我成日都講我噶咁啊，咁所以呢個我咧，即係如果英文咧就係咩 me 嗱 me 咧就係咧即係個個人都識唱嘅音符嚟喎嚇 me， 你唔識點唱歌你都識唱 me 噶啦，咁啊所以呢個我咧即係好似好大噶嘛，係咪？尤其是今日咧呢個所謂 postmodern 嘅 world 係一個即係後現代嘅不得已嘅世界裏邊，你已經咧人咧好高舉自己不得了係咪啊？甚至咧話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啊！你有冇聽過人咁講啊？啊，我唔信我咩邊個都唔信嘅啊！總之啊，我信我自己咁啊！我以前爸爸未信耶穌嘅時候咧，同佢講福音咧，又係咁樣啊！信咩信？信雙手，信我自己咁啊！啊，所以當我哋去想翻呢個問題，命運係咪真係常常自己能夠掌控咧？其實我哋都講過一句啦，唔係人在江湖點啊？身不由己啊嘛，你有冇讲过啊？啊，冇啊，冇人，冇人，即系唔明白呢句说话嘅系咪啊？尤其是咧，我睇到一个北美嘅移民嘅打油诗啊，啊几有趣喎！啊，佢嗰度咧讲到人在江湖系点样啊？我睇下呢个打油诗系点样啊？佢话咧行年113，下一章系啦，系啦。即係13歲啦，時時考試讀書，就眼翻翻，死咪死讀，避免留班。做人真不簡單，你係咪咁啊？行年23、23歲咯，幾經辛苦揾到兩份工翻，十載血汗屋仔撈翻間，死慳死抵啊要娶阿珊。做人真不簡單，係咪咧？弟兄係咪咁啊？啊，咁好啦，咁啊23就到33噶咯喎，行年33，生咗123。淡挑美斷腰耳彎，時時要睇住個 account， 就做人真不簡單啊！跟住咧佢話行年43，因1897移民去舊金山，一事無成，只好托大餐，做人真不簡單啊！哇，咁啊真係好似好貼，好貼啊，係咪啊？好多人真係怕97就移民咗去舊金山嘅喎嚇。咁43歲未完嘅，我哋人生啊，跟住佢話行年53，養大123。去如黄鹤就娶老翻，咁又系啲仔都大咗，即系，哎呀，点解诶娶个老翻啊，或者系咧嫁个老翻啊？其实冇问题嘅，但系中国人嘅传统有阵时候即系话，唉，系咪噶？咁啊都要适应噶啦吓。做人真不简单吓，啊江即系人在江湖啦。佢话行年63，有啲年纪咯。啊，跟住点啊？失去咗阿珊，背驼耳聋，眼蒙又孤单。做人真不簡單啊！呢首 P 一完，呢個打油詩係完噶啦。啊，不過咧，牧師咧就多手少少啦，就寫多兩句，睇你覺得寫得啱唔啱喎啊！我寫多兩句係咩咧？我就話行年73，一個一個老友去咗一單又一單，每日只好一個人飲茶後埋單，等埋單。做人真不簡單。咁啊，跟住而家啲人咧年紀老咗啦，冇咁早死噶嘛，我就話咧。行年83，三等公民做跟班，唔知几时轮到自己，亦都要埋单。做人真不简单啊！咁啊，你知道我哋人老咗，即系三等公民噶嘛？食饱就等瞓，瞓饱就等天光，天光就等食，食饱就等咩？等死咯！所以佢话真系轮到自己，等都要埋单啊！咁啊，好现实噶，系咪啊？啊，咁所以其实你话你能够掌管人生，咁得唔得啊？其实结论好简单嘅，我哋都明白人生嘅结论系乜嘢，埋单咯，系咪啊？啊，唔系你埋就我埋噶啦嘛，系咪啊？尤其是而家啲疫症啊，系嘛，唔知几时就到自己埋啊，希望唔好啦，系咪啊？啊，希望而家啲疫苗咧能够咩啊，能够可以控制得到啦，系咪啊？啊，虽然好多人打咗，但系美国都仍然都疫情严峻啦，系咪啊？哇，日日都过万嘅，唉，真系冇计啊，系咪啊？嗯。但是事实上是我们要面对的、有一句说话上联找下你、听下这句上联他说今夕不屈归故土是不是对下联啊 他朝君体也相同 哎呀 Karen 的中文不错啊是啦、下联就是他朝君体也相逢如果你走过一个坟场呢就看到有对联入口的、那好了我想问你了今日你知唔知道边个掌管生命先？啊，边一个掌管生命？啊，你知唔知道谁掌管生命？这个先紧要。所以一个无知嘅人， 佢以為自己可以掌管生命，我都唔信嘅，唔信神，唔信耶穌。哇！呢個真係有問好大問題喎，係咪啊？啊！司徒主話俾我哋聽乜嘢啊？話俾我聽咩？宇宙創造宇宙萬物嘅真神啊，佢既係天地嘅主，係唔係住喺人手做嘅殿啊？個殿啊，佢係點樣噶？佢從一本就做出萬族嚟，使他們住在整個大地上，並且定了他們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你睇唔睇到啊？邊一個掌管我哋嘅生命啊？係神喎、啊！所以读这个无主的财主这个这段的圣经的时候，神是有权取回我们的生命的、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让哪个来掌管最好、啊、我们的生命当然让这位造物主来掌管最好啦，是不是、啊啊、最安全最有把握、啊、最稳妥的啦、啊、所以我们问自己有没有让主来掌管自己的生命、啊、我们信了主或者未信主的，哇，真的要时时紧紧记住、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哪个做我们主、啊啊、我哋话啊，我哋老板啊，梗系我做主啦。咁但系老板之上仲有个老板喎，唔好忘记喎，系咪啊？咁我哋嘅前途系边个嚟去带领噶？啊，真系要真系咩啊？谂翻起我哋嘅神咧，系带领住我哋人生，呢、这个好紧要啦，系咪啊？啊，所以无知嘅财主第二个无知咯。啊，第三个无知系咩啊？仲有喎，第三个无知咧就喺第十八同埋第十九节啦。我哋简单读第十九节啊，佢得到咁多财富之后。做了倉房之後，他說然後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啊，你有許多財物積存，我作多年的費用啊。剛才我們說呢，這個財主無知呢，可以以為自己主宰自己的靈魂，但其實還跟著下呢，就引申一個無知，就是以為自己一定可以擁有多年的生命。好了，我問你了，講完這個聖經之後，第二十節講什麼？第二十節就神就即刻同佢講，佢話咩啊？今夜就要你的靈魂喎、哦！哇，以為有多年，誰不知今夜就冇咗咯，生命係咪啊？啊，呢、這個就都好現實喎。咁你話哇，神係冇殘忍啊？神係咪咁啊？其實當然啦，呢個一方面係一個比喻，另一方面咧，你睇歷史嘅時候，神都唔係隨便施行呢一個嘅所謂咧奪取人生命嘅一個咁嘅插手在当中的、啊、但无论如何，这个比喻就提醒我们，你不要以为呢你有很多年的生命、啊啊、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啊、一方面是要靠它，甚至呢我们的几长几短都是要仰望它的。生命记怎么说，三十章二十节它说什么呢？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诗篇六十八篇话：神是我们施行为我哋施行嘅诸般救恩嘅神，人能够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稣啊！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叫人信耶稣，或者我哋已经信咗耶稣嘅人，你有冇睇到呢一点嗰个重要啊？我哋嘅生命嘅长短系真系喺神嘅手中啊！啊，我哋需要咩啊？去倚靠神，以至我哋咧真系能够知道我哋应该当行嘅路啊！雅各书点形容啊？其实，如果讲 长短来讲呢，我们的生命会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好像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夸我今天去哪里明天去哪里，全部都要自己去筹算了。当然要啱，但是真我意思是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不理主，不要主、啊、不将自己的事呢要交给神、啊、所以呢雅各书第十五节提醒我们了，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现今你竟以张狂张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你听唔听到啊？所以今日我哋唔好做咗财资财财财做呢个无知嘅财主咁样，系咪啊？以为自己咧真系可以咧有多年嗰个嘅真系掌握你自己嘅生命。一个明星系一个艺人咧，佢有一个叹息，他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里头时时都很想赚，全世界很多人都想成为大赢家、啊啊、赚名气，赚金钱，赚地位，赚得人的掌声、啊、赚得很多 fans， 甚至想赚什么？赚全世界。但他讲了一句话，但偏偏每个人到最后都被死亡来一个通杀，生命真的很无奈。哇！這個形容就很貼切，誰是大贏家？原來死亡就是大贏家、 所以咧，有人就形容死亡咧就好似隻手咁，佢隻手係咪一周處摸摸摸摸摸摸摸摸一摸，可能就摸到你嘅喎，摸到你嘅時候就冇嘅咯，係咪啊？所以呢個死亡嘅手，我哋好似咧即係擺脱唔到嘅喎，所以真係需要求神教我哋，我哋無論長與短都好，好似詩篇39篇嗰度咁講咩啊？佢話咧，耶和華神啊，喺度祈禱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嘅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啊！呢、这个即系一个好大嘅人生嘅反省然之后咧，话俾我听，我嘅生命既然系真系不长嘅时候咧，诗篇嘅90篇就回应系乜嘢啊？佢回应系咩啊？佢话咧，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嘅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嘅心。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以生命其实价值唔系在乎长与短嘅，好在乎我哋追求啲乜嘢嘢啊！第二张 slide，好在乎我哋咧又点样嚟去过我哋嘅生活如果我哋能够喺追求嘅嘢嘅当中，能够可以更加深嘅体会神嘅慈爱，神俾我哋嘅真系。智慧去过我哋生活，有意义嘅生活，亦都能够乜嘢能够系荣耀神嘅一个生活嘅时候，咁我哋就能够让神得着喜悦，我哋可以一世欢呼喜乐啦，睇唔睇到啊？所以第三个无知记唔记得系咩啊？我哋唔好话我一定系有100岁命啦，咁冇啊，冇人能够可以肯定嘅，系咪？我哋要追求就系让。神，你都教我哋点样嚟对过你嘅生活系更加有意思，又再唔系咧，就系净话食嘢啊、玩啊、开心啊，或者系咧，做件自己中意做嘅嘢就得噶啦，财主嘅无知，仲有第四个，哇，呢个真系圣经里边好丰富喎，点解咁讲？佢话，然后对我嘅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财，然之后咧，神咧答佢，无知嘅人，今夜要你嘅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咩意思啊？即系话，当人去追求一啲嘢嘅时候，佢追求财喺边度啊？佢就追求以为自己呢个灵魂咧系用物质去嚟到积财嘅。积财系冇错嘅但系如果为灵魂积财呢点就有错有愚昧啦。因为点解？灵魂系睇唔到非物质嚟噶嘛。非物质嘅嘢，你为呢个灵魂预备好多嘅嘢，咁好啦，有一日你嘅生命完结啦，我想请问你个灵魂可以带走啲乜嘢？呢幅图画就好明白啦，系咪？你可以带走啲乜嘢？我哋乜嘢都带唔走啊，系咪啊？我哋真系两手空空嚟到呢个世界，两手空空嘅嚟到离开呢个世界我哋人能够得到乜嘢嘢系最大嘅快乐同埋满足咧？嗰日我答呢句时候见到阿伯，咁啊同佢倾下偈，我人啊真系好紧要咧，就真系有靓嘅屋喎，系咪啊？咁啊同佢倾下偈噶，咁大间屋有咩用啊？因为啱啱去探人嘅时候咧，去咗一间好靓嘅屋人咪最多占有嘅都系嗰4.5块咯，咁 你明白我意思啦咁啊系即系瞓来瞓去都系半张床啫嘛，因为另一边啊太太瞓啊嘛，系咪啊？或者俾只狗瞓啊，俾只猫瞓噶嘛，系咪啊？所以其实原来我哋占有嘅嘢好少啫，系咪啊？你唔好以为咧为自己嘅灵魂积财咧系好多原来冇啊！圣经话俾我听，你所预备嘅归谁咧，咪有一个古诗或者系嗰啲打油诗咧，都系啊，都好有意思喎。有冇读过呢篇叫《万空歌》啊？试下读下佢啊！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坠为谁供？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权也空，名也空，转眼荒郊土一方，土一方真系你可以搏下佢得闲就搏下佢。天也空地也空到头来就乜都系空所以咧，有时候人生嗰啲嘅嗰啲日常生活里边一啲嘅诗歌咧，都几有意思嘅，系咪啊？识唔识呢个人啊？ 呢個人咬住個蘋果啊，俾啲hints 你咧，呢度做唔到 PowerPoint 嘅果效啦，唔緊要啊，我想要你估下係邊個嘅，好靚仔嘅時候你真係估唔到係，原來好老嘅時候咧，快要離開世界嘅時候係喺你嘅左下幅右下幅圖啦，係咪？佢幾多歲離開世界？56歲就離開世界啦，比我而家細好多啦，OK，咁所以其實你話像呢、這個好唔好啊？似佢好唔好啊？Steve Jobs 好唔好啊？梗系好啦，乔布斯有边个唔想啊？猪笼入水啊，啲钱系咪啊？但系佢用钱买到佢生命啊，买唔到喎。你知唔知咧？死之前咧，有个记者访问佢啊嘛，咁书有冇睇过啊？好多人都抢住睇嘅喎，系咪啊？销量好劲喎，系咪？佢个记者访问佢嘅时候咧，喺其中一个访问里边咧，佢对自己有咩期望啊？前边人生？佢知道已经要离开世界啊嘛，佢讲一句咩说话？佢话咧，我真系好希望有啲东西，有啲嘢能够存活落嚟。人就系咁样，系咪啊？好想有啲嘢留得低，可以能够咧，真系能够可以咧，成为咧，真系一个世界真系嘅人嘅祝福，系咪啊？或者自己可以拥有一样嘢，但系其实命运带唔走佢任何嘢。呢个就系人真系要面对噶啦，所以圣经喺第马太福音咧六章提醒我哋咩啊？佢话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收坏，也有贼掘挖掘窟窿嚟偷咁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收坏，也没有贼挖窿嚟偷，因为你嘅财宝在哪里，你嘅心也在哪里。呢个有机会咧，再同大家思想思段圣经。其实好简单。我哋人生第二章嘅 slide 就系我哋希望带走啲咩嘢？有啲咩嘢系真系能够存在系永恒嘅价值嘅咧？有冇谂过积财在天咧？呢、这个真系好值得我哋咧有机会再去探讨呢一个题目但系无论如何，你所做嘅一切，你发唔发现到好多时候都系物质，尤其是我哋嘅身体。死搏死做系嘛？你都系觉得为自己嗰两餐，都系为自己着得好，住得好，为自己食得好，为自己咧能够想拥有自己想拥有嘅嘢，呢、这个冇错嘅，系咪啊？咁但系如果你全部人生净系摆喺呢个臭皮囊啊，呢、这个会衰残，会毁坏，会离开世界100几年之后就残噶啦嘛，系咪啊？如果你用呢样嘢嚟衡量你自己嘅价值嘅时候，咁就真系有问题啦，因为呢啲嘢完全系唔能够真系为你嘅灵魂去积财，所以点解我哋因为全福音嘅人咧，好想话俾啲未信主或者未真正信主嘅人，你翻教会翻咗一段时间，你真正信咗耶稣未啊？有冇接受耶稣住喺你里边，成为你嘅救主，赦免你嘅罪，然之后咧？你能够经历神俾你嘅满足同埋快乐，呢、这个真系好难讲得透。不过我哋就系咁经历噶，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咁经历。我哋睇到自己嘅不足、自己嘅需要、自己嘅欠缺，任何嘢都唔能够可以真系填补我哋心灵里边嘅空虚，或者咧帮助我哋睇到光明嘅人生。咁但系当我信咗主之后，你之后会睇到唔系，原来耶稣能够，耶稣真系俾我哋。一个丰盛嘅人生，所以我哋追求嘅嘢，我哋发觉到唔再系追求乜嘢，停留喺呢啲嘅物质嘅满足里边，系咪啊？所以弟兄姊妹信咗主之后，系咪咁追求啊？有时候真系又会堕落咗咯，或者又退后咗，系咪啊？未信主嘅朋友，今日你好唔好将你嘅生命交俾神啊？如果唔系嘅时候，一日你离开呢个世界，乜都冇先惨喎，唔系乜都冇先惨，最后第五个无知更惨啊！你个无知系咩啊？神对呢个财主话：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乜嘢意思啊？即系话你离开世界，不但指你空手而去啊！你知唔知道？你以为你只有今生啊？唔系啊！喺神面前，你仲要交账所以你如果唔知道死后要面对神嘅审判，同埋要向神交账嘅时候，呢个系。更大嘅无知更可怕，即系更加我哋需要你真系话俾人听，唔好啊，唔好啊， 佢话你一样有灵魂噶，我哋整个人嘅身体可以咁讲，分两大部分。简单嚟讲，一个咧就系物质嘅部分啊，身体啊嗰啲嘢系咪啊？第二个咧非物质嘅部分，我哋嘅感性啊，我哋嘅魂啊，甚至系话我哋嘅灵啊，系啊，呢个系非物质嘅部分。所以换句话讲，我哋要知道咩嘢？人死后唔系如灯灭噶啊！你唔好以为咧，听啲人讲得多。死啫嘛，死啊，好似灯和扑火，人死如灯灭噶嘛，烟消云散噶嘛，啊呢、这个有一堂道咯，我哋有机会就讲下啦，系咪啊？唔系噶，啊，因为有一日当我离开世界嘅时候咧，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咧，圣经亦都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乜嘢啊？啊，即系启示录话乜嘢啊？诶，二十章讲到将来嘅事啊嘛，嗰二十章嗰度咧，其中咧用红色嚟对显示大俾大家听。佢话咩？将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嘅审判啊！啊，尤其是咧未信主嘅人，佢话咩啊？我看见死了的人，话死咗仲有一睇嘅，有佢话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啊！然之后喺神面前有一个案卷就嚟到睇啊！佢有冇呢个案卷就是、生命册啦，睇下你有冇写喺里边先。如果冇嘅时候咧，佢话咩啊？哇，咁啊你啊惨咯！佢话乜嘢？佢。呢、这个这个审判的主他说要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所以呢将来你不要以为、哦、海葬没有东西或者火葬消散不是、哦、圣经说什么海都要交出 死人来死亡和阴间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各人要照所行的受审判即是什么意思、啊、即是说我们肉体是烟消云散不过灵魂不是呢灵魂呢就要向神交账即是过往我们所做的一切神要审问我们、啊、所讲过的说话我们都要来到被审问出来、啊、所以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要救我们的灵魂嘛救完我们的灵魂之后他怎样完成了钉十字架之后死后第三日复活第三日复活之后怎样圣经告诉我们他升天、哦、这些全部是历史来的、啊啊、甚至有人看着他升天、哦啊、这个使徒行传一章第十一节呢他这个门徒呢看着他升天的时候呢他怎么说他加利利人啊当时候呢都是犹太人的多了他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看到吗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之后他还要再来的、哦啊、而且耶稣呢其实都预言过、哦、在他生平的里头如果你读福音书的时候呢他说他会再回来的、哦、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24章、啊、特别讲到末日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啊、第37节他说什么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看不到啊原来哇洪水的故事跟我们都有关系、哦、原来预表或者预言到将来末世的时候呢哇同样神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哇原来人是要面对神的审判、哦、这个又一堂道没时间讲了但无论如何审判这件事我们个个都知道的啦因为为什么中国人都懂讲啦你都懂噏啦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然不报什么时辰未到咯，系咪啊？系咪啊？咁所以咧，真系怪唔得，即系俗语咁讲嘅时候咧，即系俾我哋提醒，其实都系一样。圣经里面早已话俾我哋听，我哋将来系要面对审判嘅。啊，你唔好咧，净系话啊，我呢世过咗又好快乐啦，过咗骨啊，风生水起啊，好食好住好死咁啊。啊，唔系、啊，神话唔系啊。啊，我要咩啊？我要你哋交账啊。所以耶稣讲完晒呢个末世嘅时候咧。在第24章第42节说什么所以你们要警醒啊这个警醒就是说提醒自己、啊、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啊、就是说我们神没有启示给我们我们要随时准备啦、啊、第44节说所以你们也要准备啦、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准备着见主面啊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见主面的尤其是现在即是末世来的啦哇这个疫情呢就带给我们很多有关末世的预言可以呢有关联的尤其是我们受啲印记的东西呢、啊、现在呢很多都说有苗疫呢就疫苗呢就要 嚟到管理人啊，或者係嗰啲所謂咧，我哋去到邊度咧要 check 住啊，將來更加厲害添。如果你冇咗一個敵基督嘅印記咧，你唔可以做買賣添。嗰個又一個末世嘅信息啦嚇。所以今日我哋預備自己啊，弟兄姊妹係咪啊？但係未信主嘅朋友，你點預備自己啊？起碼你要預備自己得救啊嘛。即係話一日你同我要離開世界嘅時候，你將來去邊一度啊？呢個好緊要啊。所以我成日都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哎呀，亲爱朋友啊，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得救咗未啊？即系话你离开世界，你去边度啊？呢个世界只有两个地方去啫嘛，系咪啊？我哋成日话上有天堂，就下有地狱啊嘛，系咪啊？啊，所以我哋成日话咧，我哋天堂有路你唔走，地狱无门你走闯进来，系咪啊？咁天堂有路喎，啊，你得救未啊？又系咩？有路，我由细到大成日噏住，成日得个噏住，好似生草药咁啊，成日噏噏噏，都唔知道天堂边条路啊？耶稣基督咪讲咯，佢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透过我就可以去到神嗰度。呢个系咩嚟？呢个系神嘅爱嚟噶，啊！神嘅爱就差派耶稣嚟到呢个世界，所以喺圣经咁讲啊。佢话乜嘢？基督耶稣降世，一齐读啊！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啊，所以亲爱嘅朋友，如果你仲话未肯定自己得救咧？今日你就要信耶稣，唔好系免费噶嘛，系咪？点解唔快快认罪悔改，接受耶稣，跟随佢咧？啊，唔好再犹豫啦！啊，佢又唔系要我哋做咩嘢，做到完全先可以信得耶稣，冇啊，冇人能够做到完全嘅。耶稣诶，头先讲，我话我就是道路，就系、是、一样福音嗰度好清楚讲噶啦。啊，佢话我就系道路啊嘛，你话你唔知道边条路啊嘛，天堂有路，而家唔知啦，而家知啦，系咪啊？冇人敢讲过噶。只有耶穌咁講啊，係咪啊？孔子唔敢咁講，釋迦牟尼唔敢咁講，穆罕默德唔敢咁講，係咪啊？哇！所以你睇下，你要聽啊耶穌嘅説話。所以點解我哋咧信耶穌嘅人，我哋唔係沉迷，我哋知道耶穌真係咁好、咁真啊，咁能夠俾我哋有生命嘅滿足同埋快樂。我哋要咩啊？明白啦，因為耶穌就係上帝所差佢嚟降世嘅。聖經話咩啊？佢話唔係要定世人嘅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耶稣嚟的心意就是要救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拒绝他呢？我们都没有理由拒绝他嘛。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预备天家。只要我们接受他，就好像幅图画那样，他成为一条桥梁，知不知道？他成为一条桥梁，让我们人可以从无望那边，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去到永恒的一面，是吗？我们有盼望的人生，我们不是死了乜都没了，钱乜都带不走，老婆仔女又带不走，自己所爱的人又更加带不走，是不是？所以今天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未信耶稣，你知不知道主耶稣真的在等着你，是等着你的。我们诚心邀请你，邀请你什么？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啊，呢点好紧要，起码你即系接受咗佢嘅时候，慢慢去认识佢，好唔好啊？起码你要知道，识得认第一要咩？认罪悔改，因为罪系使我哋咩啊？同神去隔绝啊？点解我哋唔认识神？点解我哋对神嘅事咁漠不关心？就系因为罪啊！呢啲罪好多，系咪啊？啊，冇时间讲啦。啊，我哋自我嘅罪，我哋咧日常生活嘅罪，贪心啊、自私啊、骄傲啊等等，系咪？要悔改，神啊，我真系有罪，怪唔得我唔认识你。但系而家你透过圣经、透过教会带我嚟认识你，系咪要认罪咧、悔改咧？啊，就话咧接受救主耶稣，既然系嗰一位死而复活嘅主，点解唔接受佢咧？系咪啊？因为历史里边冇啊，冇一位教主救主系咁样，好似耶稣咁样啊。然之后咧跟随佢啊，信咗主之后，我哋会跟随佢嘅，佢会教我哋，会帮我哋。使我哋咧能够知道咧点样活得系更加能够讨佢喜悦，更加去见证佢自己。所以亲爱嘅朋友，如果你真系未得救嘅，希望你今日就做呢个祈祷，好唔好啊？咁如果你得救咗咧，我会问啦。如果你得救咗点啊？你喺度追求啲咩嘢咧？你话我信咗主啦，信咗主就唔系话就咁信咗主坐花轿上天堂嘅，系咪啊？我哋更应该点啊？看看有啲咩嘢，我哋系真系能够追求，以至到能够可以咧更加成为别人嘅祝福，好唔好啊？嘛，系咪好似呢幅图啊？最好有金蛋不断生，无限新年你嘅财富咧。咁但系你发觉到唔系嘅喎，系咪啊？耶稣话咩啊？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物质的丰盛，知不知道？是我们整个人生里面很多非物质的丰盛，就好像这幅图画刚才看过了，我们人生里面很多会有很多东西，平安啊、喜乐啊、爱啊，很多的真是丰盛的，真是一些表达，是不是？那这些呢就是什么？这些就是神要给过你和我。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个礼拜都要嚟聚集啊？就是因为透过读圣经嘅时候，我知道哇，明白真理嘅时候咧，我哋咧更加知道咧，真系得着从神而嚟嘅福气系乜嘢，同埋咧教导我哋点样能够可以过得更加有意义、有价值，好唔好啊？所以最后我哋点啊？唔好做一个无知嘅人，不作无知嘅人。你愿唔愿意咧？如果你愿意嘅时候咧，我都好想同你做一个祈祷喎，好嘛？你话从来未试过决志接受耶稣做我个人嘅救主，你可以呢个刻，你跟我一齐祈祷好嘛？我讲一句，你向住主耶稣讲一句，我相信佢一定听到。虽然我哋咧你互相嘅距离好远，但系神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噶嘛。就好似头先嗰首诗歌咁，佢认识你啊，你捐窿捐罅佢都认识你啊。你唔好你以为你匿得埋啊，匿唔埋噶，系咪啊？既然系咁嘅时候，敞开神啊，我就系咁唔好啦，神啊，我真系有罪，神啊，我需要你，我唔识得关心自己嘅灵魂，我净系追求咧地上嘅事。呢一刻，你好需要嚟到神嘅面前，正如我哋每一个信咗主昔日都系咁样。你跟我咁祈祷，眯埋眼，我讲一句，你心里边讲一句又得，开声讲又得，好唔好啊？专心就得噶啦。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因为你嚟救我哋。你知道我哋系有罪过嘅人，我承认自己有罪过。感谢主耶稣，你为我嘅罪过被钉死喺十字架，成为代罪嘅羔羊，要赦免我一切嘅罪。你从死里复活，证明你是真神，你能够救我们，赐我们新的生命，永恒和神在一起丰盛的生命。今天我愿意认罪悔改，求主耶稣赦免我一切的罪过，我诚心接受耶稣做我的主，我愿意跟随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求主耶稣赐福我，带领我认识你更多更深，并且赐福我的家，使我的家人都因认识你而得救。谁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